大家好，我是张锦晴。今届世界杯我捧尼日利亚。尼日利亚，是啊。2014世界杯 ,Tyson Rega。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股为乐，以股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故仔。 好啦，欢迎翻嚟今个礼拜嘅今日讲故仔。而家就系6月3日嘅6:00 ，OK， 嗯， 就听日就6/4， 系啦， 咁所以我今日嘅节目咧就分两 part， 一 part 啊讲下个市， 嗯， 另一 part 咧就讲下6/4嘅， 嗯， 啊咁啊，点解讲6/4咧？因为今日咧实在听咗好多节目，包括就系呢个杰斯仔嘅北上频道， 嗯， 亦都包括呢个嘅狮子仔嘅2、3、4，咁两边都讲6/4，咁我唔会讲呢6/4，我唔会讲啲题目啦 ，OK， 咁啊，我仲即系一个好难度好高，我都唔知成，我都唔知讲唔讲得掂嘅角度去睇6/4呢样嘢，吓，咁啊，首先讲个市先啦， 好啊，个 市今日就系威系细，夹成200点上嚟，600几亿成交， 嗯， 掂晒，破埋23,200， 系啦。 系啦，好多今日做节目都好多人打电话上嚟话冇货，追唔追多到不得了。咁追唔追好呢？咁其实个市况已经系掌握之中㗎啦。学阿大师咁讲。六月头就做多个高位俾你啦，咁可能系23,200，可能23,400，可能是23,400楼上添。 嗯。 咁啊掂到个高位，即系依句系绝对废话，掂到个高位就会跌㗎啦。 系 啦。啊，点个高位就会升嘅，即系嗰个唔系高位啦。吓、 嗯， 咁、啊、我谂系六月头会试一次嘅高位，跟住就开始会跌翻转头，打回原形，落翻去22,200啊，或者22,400呢啲位，我觉得好有机会。吓、啊，咁啊，即系坊间就好多评论啦，就话今日可能系一个假突破啦，吓、 嗯、 氹、啊、人入局啦，吓、啊、咁啊，因为就有几样嘢去睇嘅，第一样嘢就系话，其实个市就唔应该升。 嗯。 吓、啊，咁当然啦，即系睇淡，梗系觉得个市唔应该升啦。 系啊。 啊，个原因就系话 A 股都冇得表现，美国啊都系强势噶啦，咁香港冇理由破到之前高位嘅。咁啊，第二个 point 就系话，啱啱出嗰个香港嗰个零售数据好差嘅。 系啊，跌9.几%。 跌9.几%，珠宝啊跌到唔见晒。 嗯。 摄影器材啊跌成10%咁滞。 嗯。 啊，咁啊，哎，个零售香港零售市道咁差，咁港股边有得升啊？咁香港个港股不嬲都唔系跟个零售市道噶啦。 咪咯。 咁第三样嘢就系话嗰个期指低水嘅。 嗯。 啊，六月个期指仲即系今日升咧，仲低水成百几，差唔多180几点。咁啊，又冇咩除净效应啊？喂，点解会低水得咁紧要啊？哔哩吧啦咁啊！咁样啦，咁所以好多人都觉得依今日咧上翻嚟23,200咧系一个假突破。咁、 嗯、 既然有咁多人觉得假突破嘅话咧，即系阴谋论去推断咧，就可能会抽到你一棍上去。 系啊， 唔系太多嘅，可能2-300点啦， 2-35咯去到。 吓、啊，2-35，如果2-34、2-36中间就2-35咁样啦。 嗯。 吓、啊，咁啊先至引到啲人入局嘅。 嗯。 因为今日都好多人都系问，即系话冇货点算啊，或者。唔系太低位，譬如22,800、23,000嗰啲揸咗货，而家有100-200点，走唔走好啊？实在太多人问呢个咁嘅问题，咁所以我谂即系都要营造一个即系五穷六就一定唔会绝嘅气氛出嚟咧，可能会抽多200-300上去都唔定。 咁啊都系咩啫嘛？抽一众内人股上去啫嘛，工建行各抽成一个。 点解会抽上去咧？又系多得我哋阿李克强总理，咁、 嗯、 啊佢又系咁讲啦，区间管理啦，即系其实。李克强佢系由三中全会到两会，佢都系不停咁样讲区间管理，即系我都系跟住佢呢个哲学思想去谂区间管理嘅。咁啊，今日佢就讲咗个区间管理里边嘅定向嘅政策啦。个、 嗯、 定向系咩咧？咁佢就同啲银行讲，佢就话咧，有啲定向嘅放宽。 就會嚟啦。包括就係話定向去減個存款儲備金。咁何為定向去減個存款儲備金呢？咁我嘅理解就係話呢，即係譬如一啲嘅農業嘅公司啊，一啲嘅新能源公司啊，一啲環保公司啊，咁你可以貸到俾佢呢，你就貸啦。呢啲都係國家扶持嘅企業。咁呢啲定向嘅。咁有啲唔好繼續唔好貸嘅，即係譬如係房地產啊，或者係唔係個按揭啊，房地產係即係講緊地啊，貸款俾人去投地啊，貸款俾人起樓啊，呢啲就唔好搞咁多啦。貸款俾即係另外一個爭議就係話地方政府啦，咁會唔會係限制嗰個地方政府嗰個貸款呢？即係貸款落去呢啲地方呢，我覺得個機會都大嘅。咁所以就係因為呢個咁嘅所謂嘅定向嘅政策呢，就令到啲內銀股升啦，因為始終都係一個鬆㗎嘛。松少少都叫松啊，咁就唔係同以往好唔同嘅。以往呢就係全方位嘅政策嚟嘅，即係話減存款儲備金率呢，咁我唔理啦，總之我減 5% 就減 5% 啦，咁我唔理你啲貸款去咗邊啦，總之就全方位，咁而家就定向，某一啲就可以減，某一啲就維持嘅。咁至於你話地方政府嗰個如果銀行內地方政府嗰樣嘢呢，我諗李克強會有啲部署嘅，李生。个部署就系话，第一，如果你真系一个嘅全方位嘅减存款储备金率嘅话咧，咁啲银行咧就实在好愿意借落去地方政府嗰度嘅，因为第一样嘢就系、是、你借得落地方政府，咁地方政府都系阿爷下边嘅嘢啫， 系咯， 系咪？咁第二样嘢，地方政府会执笠嘅机会系零中之零噶嘛，大佬啊，咁所以银行就好。願意借落地方政府嗰度，咁即係同樣啦。李克強亦都會諗就係話：喂，我一全方位減，你就落曬地方政府。即係我想扶持嗰啲乜鬼農業啊、新能源啊，咪又係壓招。咁所以就整一個定向。咁至於你會問就係話：喂，咁地方政府咪賴嘢啊？咁而家佢哋賣地又唔敢亂賣啊？咁、那個税收又唔關佢事嘅。咁我諗去到年。第三個 quarter， 第三或者第四季呢，可能李克強又會出第二招，即係第一樣嘢就係地方政府嗰個稅收多一啲嘅自主權啦。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被可能容許某啲嘅地方政府去定立自己嗰個稅率。咁呢樣嘢對中國嚟講一個好大嘅突破嚟嘅。 係。 即係同美國聯邦差唔多嘅。咁、第二樣嘢就係、是、可能會容許啲地方政府呢就發債啦。咁講好耐㗎啦。咁所以你話喂你假如佢個定向貸款唔係放鬆落去地方政府，咁可能會覺得喂地方政府真係出事㗎喎，點點點點點，哇佢哋冇錢啊咁樣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嚟緊嘅後續政策呢就喺地方政府個財政嗰度㗎啦。咁可能真係會鬆俾佢哋。咁所以你炒緊啲地圖派嗰啲，炒緊個別省市嗰啲紅籌啊，或者係嗰啲同個地方政府好有密切關係嘅股呢，即係可能要忍耐一下，等一等先啦。我覺得第三季尾或者第四季會有機會出，尤其是係嗰個地方政府發債一樣嘢，因為講太耐啦，似乎都會出。咁所以內人股就抽上去啦，內險股又抽咗啲上去啦。但其實今日就升咗200多点，成交600多亿，升嘅股份咧都係500多只嘅啫。 係啊， 咁其實就唔係話即係喺技術分析裏面咧，即係雖然我又唔好識技術分析，就一樣嘢就叫做深度，一樣嘢叫闊度啦。深度呢就係嗰個上落大與細啦，個幅度啦，個闊度呢就係嗰個層面啦，即係今日升市呢個闊度係唔夠嘅，即係唔係話好多股一齊升嘅，而係集中喺某部分嘅股就帶起個市。咁呢啲呢即係各老實實好鬼操控味嘅，用啲大藍籌或者喐得到指數嗰啲大藍籌呢衝起成個市呢，今日好明顯，除咗你話內銀之外，就係地產股啦，香港地產股啦，即係長實真係都唔識襟命長實啦，上到去140元啦，因為佢荃灣個盤都唔使講話造假啦，打曬蛇餅去排隊買樓嘅，好耐冇見過啦，咁就呢、這個盤啊，雖然之前就俾有線就執到去暈咗啦，又話佢即工廠側邊一笪爛地，咁我個個禮拜一都會經過嗰度嗰笪地嘅，因為禮拜一晚咧我係做有線，咁我係會搭西鐵去到荃灣西，去到荃灣西行去有線咧，我會經過嗰個地盤嘅。 我想問係咪直情就係轉彎嗰個 area？ 喂，香港好多地方有得轉彎嘅， 即係轉入去海濱花園嗰嗱就係、 是。誒， 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 哦， 即係有線對面嗰度嚟。 我知啦，咁 我大致上。 咁啊，好多停車場景啊，咁樣啦，咁啊，之前預售嘅時候又話啲地產就好做咗好多假票啊，咁樣，咁、但係禮拜六、禮拜日唔使講啦，謠言不攻自破，排隊嘅。咁你話係咪做妹咁去排啊？咁我諗唔會啦，熱到三十幾度走去，邊有人做妹同你排隊啊？咁、即係個策略又係、即係諗翻轉頭，又係好醒嘅長實買樓。因為佢睇住即係同區好多人有換樓嘅需要啊，咁側邊譬如荃威啊。再行過去有啲屋村啊，有啲比較舊啲啊，睇住啲換樓需要咧，就谷咗一大堆，咁啊做咗一個好旺嘅氣氛出嚟。 因為嗰個位置叫做直出翻去嘅話咧，大致上應該係開始差唔多近翻大窩口嗰邊噶啦，係咪啊？ 唔係 嗰條直路， 唔係嗰條直路，好遠噶啦，大窩口。 OK， 嗰個位置去荃灣地鐵站都好遠噶，去荃灣西就近。 哦、OK， 荃灣西就近嚇、啊，你問阿 Jason， Jason 咪去咗旅行啦、問阿 Jason 最熟噶啦，嚇、嗰、那個位咧夜晚都驚嘅，夜晚都驚。 我知你咁，我另外一邊啊，咁我知你講邊邊啊，我知。 因為咧，即係而家就好啲，有個海濱長廊咧，就好多人跑步啊，好多人踩單車。咁如果你再夜啲嘅話咧，嗰度好黑噶，咁啊，所以有線嗰啲女仔咧，做完夜更咧，放工咧，曾經係試過俾人打劫嘅。 哦、 曾經係試過俾人打劫嘅，嗰、那個就係叫喺有線，而家都即係而家少同我做節目㗎啦，嗰、那個女仔咁啊，俾人打劫， 你想爆人名咁就係 我唔怕登上曬廣告啊，李錦賢啊 ，Carol 啊，李錦賢嚇咁啊搞到而家要揸車嘅，佢、要的起心肝學車，跟住整咗架車翻嚟揸。 但講翻個市啦，提一提即係各位網友啦，撳下，發覺第一隻要講嘅係1299友邦啦，上到嚟39個二毫半啊， 係 啊，我覺得即係有貨喺手嘅話，就即係可以走下先。 走啦，佢40蚊好鬼難破嘅。 係啊，走啦。 係啊，佢40蚊真係好鬼難破。 咁啊，另外一方面嘅係匯豐就見到其實慢慢由高位上翻落嚟，反而你話頂住嗰只咧就叫941啦。 九四一頂嘅75、76、77嗰啲位啦， 就上到77蚊啦。 係啦，係啦，係啦。 咁80蚊亦都係個大位嚟嘅。 係啦，係啦。 咁可能仲有2蚊行埋上去，咁但係可能嗰2蚊其實就係在於個238點啦。OK， 係 啦，係啦。 咁啊，至於另一方面嘅係頭先提到啦，一就唔識講噶啦，一就真係一就去到即係84蚊呢啲位，成哥唔跟個市行亦得嘅。OK， 即係一路仔簡直係硬夾啊！ 係啊，第二樣嘢就係大家都即係我嗰陣時睇過啦，覺得13係 OK 啦，反而點知佢係谷只一上去，唔係谷只13。係 真係吹，即係你即係估點都估唔到。即系原来系一号仔， 即系你吹涨咗嘅 ，OK。 不过个定位都，即系李嘉诚嗰个系列个定位都已经好难定啊。 嗯， 因为但系佢三只啦，旗舰啦，长江基建啦，和黄啦，同埋一号仔啦。咁、啊，一号仔就同长江基建就夹粉就嚼咗个加拿大停车场啦。 嗯。 我可能会记错啦，跟住一个就系和黄应该同1038咧。就嚼咗一個澳洲嘅唔記得做乜鬼嘅業務翻嚟，咁所以呢三間公司咧楞楞埋埋咧就出現一個好奇特嘅現象，就佢哋兩即佢會好似一二度 M E 咁樣咧，兩個夾埋咧抽籤啦 ，A 今次 A B 買一樣嘢， okay， 下次 B C 咁樣。 補充長實、長建同埋電能。就合組收購咗澳洲最大天然氣嘅天然氣係啦，就應該唔係和黃嘅係啦， 係啦，咁就有一個我又唔記得邊個同邊個合作啦，就係、加拿大嘅停車場嚟嘅，係加拿大 Vancouver， 淨係我唔記得邊個 Vancouver 出飛機場出邊個停車場嘅，個停車場嘅，咁就即係總之三個撈埋一堆咧。咁你又會好難分啦，咦？第時咦？我不嬲招知道長實就係做香港房地產旗艦啦，和黃咧就係一個嘅綜合企業啦，嚇咁啊長建就係做基建啦，咁而家好似三個都撈埋一齊咁樣嘅，嚇咁啊有好有唔好嘅，好嘅就係邊只估值高嘅，咁咪揾只估值低嘅楞埋去咯，咁咪拉上去咯。唔好嘅就係會唔清晰啦。 係啊， 咁但係唔清晰係唔緊要啦。 而家個市唔清晰係 完全 唔緊要， 係唔係好緊要啦？係咁啊，所以就長實我就唔評啦。即、就、係、是、我成日都話，地產股買做咩？咁啊係咁升嘅啫，吹漲嘅啫。 咁啊睇多少少。 啦，就係兩隻嘅939同1398啦。咁啊，939今日做到5.79啦，已經即係6蚊。我記得係5.9毫幾，亦都係大位嚟噶。 係啊，係啊，係啊。 可能頂籠真係，正如耀尊頭先所講嘅，係行多。即係你當恆指行多1% 到，咁呢啲真係可能毫幾至到，工行就今日收5.14啦，佢可能多啲啲，可能就5.4係位，即、就、係、是、個大位咁樣，所以之前有啲貨揸住，即、就、係、是、有6-7% 執嗰啲都可以開始設定先㗎啦。 咁我都係咁講啦，如果你配合個大市嗰個走勢嗰個睇法呢，即係當然我會錯啦個睇法。咁、就如果你話有啲內銀喺下面嘅話，咁呢度呢你唔捨得沽呢，你都走一半先啦。另一半呢就 mark 返高，譬如係嚟緊如果衝到2-3百點 ,mark 返都高2-3% 都走埋去啦。如果你話冇嘅，咁就唔好亂嚟啦。唔好亂嚟啦。 因為成個 setter 呢今次睇落去呢，即睇到嘅係呢由22幾咁樣拱上嚟，拱到今日即係232呢啲位呢，最後一批就係見到內人今日喐啦，之前就係一眾嘅賭業股上咗去啦，一陣講一講啦，賭業股亦都出咗啲數據出到嚟。咁最初嘅時候就係騰訊爆上去先嘅。 係。 就其實返返轉頭我又會咁樣覺得嘅，就係話去到235嗰啲位，假如有一日騰訊扮穿120蚊嘅，咁可能我哋頭先講嘅嘢就係廢話嚟㗎啦。 我諗唔好咁講啊，如果你指數咋，騰訊扮穿120蚊，我諗其他嗰啲可以收成正果㗎啦，嗰啲隊得㗎啦，嗰啲，唉，咁你有隻騰訊已經得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就我建議，即係呢個時候就唔好亂嚟，唔好亂買嘢啦。我會 buy 啊大師嘅。咁就要快嘅，你做淡或者做好倉嘅話呢，你要靈活變通啦，你要快啦，盡量就唔好亂咁過夜。如果你今日見到個勢咁強，你想過夜衝多2-3百點嘅話呢，今晚都幾難捱，因為道指嗰個期貨跌緊少少，歐洲嗰邊呢都跌嘅，咁DAX 就德國 DAX 曾經去過10000點嘅，咁跌翻落嚟嘅，咁所以即係如果你話過夜嘅沽，即係睇好倉你過夜咧，今晚都唔意外噶，咁但係即係我都覺得有機會會夾多一陣， 同埋有少少啦，即係正如頭先聽耀川講嘅係個期指低水10幾點嘅話，咁你依個位擺沽落去，你又覺得輸八，即係好似輸緊10幾咁， 你基本上你 值得， 你睇期指你做開唔到淡倉俾自己， 係啊， 你低水180幾點， 我好想 個現貨升緊，你點做？ 今日個現貨上咗去嘅時候，咁點做呢？其實確實有一下心動咧，就好想沽落嚟嘅。 點沽啊？ 咁但係你睇埋個期指之後，你就覺得冇理由呢個位沽啊，大佬！ 即係你未見棺材已經輸180幾點啊！ 你要俾入 個市仲升緊㗎， 你要俾入場費入去，大佬點玩啫？但係有少心理嘅，我調即係陰謀論地去講，就係唔俾你覺得就係輸緊個百點就係唔抵咁，而唔你又要等唔沽啦。咁但係睇下有冇機會個期指真係上到去232幾或者233呢啲位啦。我覺得輸5百點即係捱到238。 你話個期指 係啊？你聽日如果聽日彈到100零，即係如果有機會上到235嘅時候，我覺得冇理由低水。即你200零點低水已經好盡頭啦，即 好盡頭㗎啦。 咁你232幾、233差唔多，我覺得開沽咪。 唔係，但如果你個指數真係碌翻238落嚟，咁期指只係補翻水，期指可能唔喐㗎喎。即總之你咁嘅環境低水，你冇得做淡㗎。 真係好慘。 個市升緊，你低水100幾點，你點做淡啫？冇得做淡嘅， 我好想做淡 嘅，但系我明嘅，好多人想做淡， 谂唔到方法点做， 直头要即系要定向嗰个水位啊！真系，你唔可以无端端俾人低水100幾點，冇得做啊！黐线， 冇得做 吓。咁啊，嗱，讲即系逐只讲啊，4號仔咯，九仓啦，咁啊跌翻啦，大师讲得啱啦，47蚊叫人沽。咁有人澄清返，你 Facebook 啊，大师冇话喺47蚊叫人沽㗎吓，咁我冇睇佢节目，所以我唔知啦，咁应该系嘅，大师应该就系、是、即其实嗰期嘅九仓由60幾蚊咁殺落去嘅，点掂啊大佬，即7蚊對7蚊，你47蚊穿咗就落40蚊，47蚊穿唔到上54蚊，即50/50嘅，嗱呢啲冇得讲嘅，呢啲 prediction 呢啲预测。即基本上係玩個大勢， 一系赢一系输嘅啫，系咪？所以冇得讲。 嗯。 咁至于你话今日出咗个零售数据，咁就显示到啲珠宝钻石啊、影音器材啊、镜头啊、相机啊，全部濑晒嘢咧。咁你都知道，即係呢啲咁嘅收租股係會挨一陣先啦。 補充少少啦，影音器材、相機啊，未係時候出品啦，新波特全部都 留等 iPhone 6啊。 留唔係啊，啲相機嗰啲啊，留待緊七八月有新款出啦。 係咩？點解啊？ 未啊，全部都係即係未 upgrade 嘅 model 嚟㗎。 哦，係啊。 係啊。咁啊，至於你話珠寶首飾嘅咁貴，買都買曬啦，係咪啊？買齊啦。 但我咁講嘅，如果你見到希慎啊，或者係九倉啊，因為呢啲嘅零售額差嗰啲消息咧，懟 10% 落去咧，我真係有興趣買嘅。 嗯， 我真係有興趣買嘅，因為點解咧？即係咁講啊！即係香港當然即係內地落嚟香港嘅消費好重要啦，但係佢哋唔落嚟嘅話，香港唔會死嘅。我都係咁講啦，即係香港其實買嘢嘅人仲有香港人噶嘛。 嗯， 系咪吓？咁同埋，譬如九仓同埋希慎嗰啲，一个尖沙咀啊，唔系九仓，都系铜锣湾度个 Times Square， 即系佢哋全部都系一啲嘅最 prime 嘅点嘅吓。咁嗰啲零售，除非你话有沙士呢啲突如其来嘅嘢啦，佢哋个零售或者佢嗰个租金嗰方面咧，就系啲阵痛嘅咋。 嗯， 长远嚟讲个问题不大嘅。 嗯， 吓你香港你做唔到第二个铜锣湾， 梗系冇啦。 做唔到第二個尖沙咀嘅，銅鑼灣係一個非常之點講啊？難以開 develop 嘅地方嘅區嚟嘅。 嗯， 你諗下，你29几年前嘅銅鑼灣，我哋講嘅銅鑼灣係唐街嗰邊， 嗯， 即係以前嘅松板屋嗰邊， 嗯， 一路殺到去崇江， 嗯 ，OK， 已經嗰個係個銅鑼灣區， 嗯。 到而家咧，你都系咁讲，都系咁上下呢条依劈嘢嘅啫。 系冇拆过，香港大厦冇拆过，你就见到啦。 系啦，你由崇江向湾仔移， 嗯， 已经行移唔到过去噶啦。 系， 已经移唔到过去噶啦。 你净系好简单，利源山道嗰个旧楼喐唔到就奇怪啦。 嗯， 即系你希慎可以重建 ，OK 冇问题，但系你见到佢连利源山道冇人咁胆喐嘅，同埋波斯富街啱啱嗰排嗰扎四层高嘅栋楼。 如果讲波斯富街，你一定要讲 Times Square 啦。 嗯， 因为时代广场咧系一个好指标性，或者系好香港铜锣湾历史上面咧，我觉得咧，当然利源希慎系一个好重要啦。 嗯、 但希慎系讲紧六七十年前嘅嘢啦。如果你话近翻啲二三十年前咧。時代廣場咧好重要嘅，因為嗰陣時時代廣場係個電車總站啦，嗰度全有一個街市啦。如果你距離啱啱講嘅由松板屋殺入去大院，去到 SOGO 呢個三角形嘅話咧，以往銅鑼灣嘅真係最 prime 嘅 area 就係呢個三角形嘅啫，其他地方散唔到過去嘅，係、 嗯、 Times Square 咧起咗之後咧，先至將個銅鑼灣咧係拉遠咗嘅，拉遠咗去 Times Square 嗰邊。其另外嘅地方咧已經係拉唔到噶啦。嗱、好簡單就係話喺嗰個嘅唐街對面富豪酒店， 嗯， 咪之前有個百利寶商場嘅， 嗯， 只係一橋之隔， 嗯、 一橋之隔。嗯都做唔到嘅， 嗯， 做唔起嘅。铜锣湾系一个好奇怪嘅一个购物区嚟嘅， 嗯， 系嗰个圈就系、是、嗰个三角形，就真系净系咁多年都系净系三角形，只系多咗个 Times Square 喺远啲嗰度。 嗯， 以前譬如系雅兰中心啊嗰啲都唔得噶， 嗯， 完全唔掂噶。系而家有自由行啦，即系将嗰个铜锣湾区咧系慢慢扩散出嚟。你比起尖沙咀区咧，铜锣湾区咧系扩散得好慢嘅。尖沙咀都叫做快，你由呢个嘅海港城， 嗯， 杀到去中港城嗰条路啦，即系广东道嗰条路啦，跟住你慢慢褪翻出嚟嘅中间道啦，即系清真寺嗰度啦，再褪入去譬如 K 十一啊嗰啲咧。 而家开咗 K 十一嗰边就更加紧要啦。 系啦，你都可以慢慢褪出嚟，但铜锣湾系褪唔到出去嘅。 褪唔到。 所以 Times Square 咧系成功，就系、是、成功呢样嘢，系、 嗯、 我眼见九仓集团做得唯一最成功嘅嘢嘅啫。 嗯， 以前海港城都唔系好得噶。以前海港城唔得噶，有自由行先得噶咋，海港城冇唔系咁得噶，吓咁系 Times Square 最得嘅、 嗯， 你九仓其实冇咩得噶，星河名居啊，咁啲都嗰啲都 OK 嘅，OK 嘅，即系楼啊一定有人住啦，吓咁啊，所以就即系如果你讲 話嗰個零售，即係嗰啲零嗰啲收租股咧，尤其是九倉希慎嗰啲咁 prime area 嗰啲咧，一搭落嚟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好使驚嘅，因為始終香港人係有消費能力嘅。 嗯， 當然你香港人七百萬人夾埋，你唔夠中國一個省個消費能力咁強啦。咁、 嗯 啊、但係香港係有消費能力嘅，但係對佢哋個短期嘅租金咧，或者嚟緊，譬如下年係一個續租嘅高峰期咧。確實係會有啲壓力嘅，係咁、啊、希慎嘅問題唔大，因為希慎重頭咧就係以前三月個位啦，咁、佢都係年領嘅啫，嚇咁啊，所以佢仲未到續租期嘅，咁、所以你見到好明顯就係話咧，希慎嘅股價咧係跑贏咗九倉嘅、 嗯， 因為九倉個 Times Square 同埋同埋嗰個嘅港運城嗰邊咧，海港城嗰邊咧，其實下年應該係續租期， 同埋 續租高峰期， 同埋講一講希慎係嗰陣時重建嘅時候再出到嚟第一批所有入去嘅寫字樓 ，and then 包括係而家蘋果個鋪咧，係一個超低廉嘅價嚟噶。 因為嗰陣時希慎行個策略咧， 我冇聽錯，蘋果個鋪租300萬 嘅 啫， 唔奇嘅，因為嗰陣時希慎因為佢重建三月，OK。佢京華中心嗰邊冇配合佢嘅、即係地鐵站對住個京華中心冇配合佢，咁所以其實佢係夾咗喺 SoGo 同埋 Times Square 中間嘅，其實個位係靚嘅，但係三月咧，希慎公司覺得三月個位咧有啲斜斜地嘅，因為佢中間有個工業意外死咗人啦，嚇咁嗰個亦都搞咗。即嗰個重建三月嗰度咧，亦都係俾佢哋個 schedule 咧係遲咗嘅，嚇、 嗯， 因為有工業意外啊，好鬼多麻煩嘢嘅，咁所以佢個開頭嘅策略就係話咧，佢要引入一啲香港冇嘅嘢，同埋引入一啲最優質嘅嘢，蘋果就好想入嚟啦，成品啦，同埋有好多嘅服裝牌子你香港揾唔到嘅，佢係用一個比較平啲嘅租引咗班入嚟，想做咗嗰個嘅定位先嘅。因為你定位，因為希慎，你點定位你唔可以同 SoGo 爭，因為 SoGo 係日式百貨，希慎一個商場百貨，係完全唔同嘅兩回事，個 management 完全唔同兩回事。而呢個 Times Square 係一個商場式百貨，但係 Times Square 因為佢個地方大，佢個綜合性夠強，佢起碼上面有幾層係茶樓，幾層係食肆。下面可以逐層同你割，電影音一層，名牌一層，運動一層，希慎就做唔到呢樣嘢，所以希慎一定要擺一個位出嚟咧，係一個喺銅鑼灣區裏面一個好獨特嘅一個嘅購物文化。佢擺個 Iron Man 落去啦，佢擺咗美國隊長落去啦，佢擺好多啲咁嘅主題入去啦，佢啲鋪頭你其他香港揾唔到啦，成品啊嗰啲咁嘅揾唔到啦，佢有一啲嘅年青人嘅嘢啦 ，Apple 啊咁樣拍曬入去嘅，咁呢個希慎係當初嘅策略嚟嘅，咁所以希慎佢冇一個好大嘅減租嘅壓力，因為本身你都講啦，佢本身就平租噶嘛，如果嗰啲鋪頭譬如成品企穩咗喺嗰度嘅話咧，你叫佢續租，我加翻你少少，佢一定會肯俾嘅。如果佢企得穩，咁啊，但係相對九倉嚟講咧 ，Times Square 係一個變化比較大啲嘅一個商場嚟嘅，咁所以佢個續租能力咧。續航能力咧係相對係比較弱嘅，咁、當然佢個貨佢個客源亦都唔愁嘅，即係譬如佢食通天嗰十樓嗰度收曬啦，佢唔俾紅星做啦，佢要放出嚟租，咁佢可以揀客嘅。Times Square 上面嗰幾層嘅食肆咧，佢係好揀客嘅。曾經咧依、這個嘅譚魚頭咧，譚魚頭落嚟香港第一個鋪咧有灣仔嘅，冇記錯嘅話喺灣仔修頓嗰側邊嘅。嗰陣時，香港貿發局咧係想引譚魚頭咧，幫譚魚頭咧係落去 Times Square 嘅，但 Times Square 咧係唔受譚魚頭玩嘅，唔係個租金問題，知唔知咩問題啊？ 唔知咧，唔知 個排氣嘅問題。 嗯， 點解咧？因為譚魚頭係做打邊爐，而譚魚頭嗰啲邊爐咧比較濃味啊，即係小肥羊嗰只啊。咁佢排氣咧，佢驚出事咧、就成個商場都係 譚 魚頭味啊。嚇，唔係成個商場，起碼半個商場咧。咁所以 Times Square 就唔肯嘅。咁所以 Times Square 咧，其實佢有好有叫助力嘅個地方，但係佢個續租能力咧係會弱嘅。你一加，因為本身已經貴租，你一再加租嘅話咧，我頂唔住我走。咁跟住佢再揾個人翻嚟，你起碼要裝修有一段時間。咁但係希慎呢樣嘢有個強勢。只要我唔係太大拗嘅話咧，裏面嗰啲鋪頭續租咧，其實基本上 OK 嘅。因為佢我都知道佢唔係太。 天價嘅。 係 啊，你 Sogo 嗰啲唔使講啦，你過對面街 Sogo 基本上係另一個模式嚟啊，日式百貨同埋商場百貨係兩種完全唔同嘅管理層嚟嘅。啊，日式百貨你係管商場嘅管理層咧，商場嘅管理咧係個 corridor 嘅，係嗰個嘅走廊嘅。日式百貨咧。是唔理個走廊嘅，即係逼到冚曬 OK 㗎啦。咁、但係你希慎啊、Times Square 嗰啲唔得㗎嘛。佢最主要即係譬如 Pacific Place 係最好嘅例子啦。一定要好 spacious 嘅地方啊，好多走廊啊，鋪與鋪之間係會有啲距離啊咁樣。咁日式百貨係完全唔同嘅。咁、所以希慎嗰陣時喺銅鑼灣嘅定位咧，係要打一啲嘅精品，但係一個 grand 嘅精品。因為佢要避開 Sogo 同埋 Times Square 嗰條戰線嘅。咁、第一節完， 好， 下節我哋繼續。 仲谂紧买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纪念带咩酒？家庭聚会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试下第二啲选择。Gaffino 东欧葡萄酒专门店提供另类价廉物美嘅选择，而家仲独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过 Gaffino 网上商店输入指定优惠号码 Regacy 会员八折优惠。选择一支属于你的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节先捉酒啊， 系捉第三节捉酒。 因为第三节咧系。